here we go, off the rails. Don't you know it's time to raise our sails? It's freedom like you never knew. 20 bags or a pass, send a word, I'll be there in a flash. You could say my hat is off to you. Oh, we can zoom all the way to the moon. Me, grab coins with me, oh yeah! It's time to jump up super high, high up in the sky. There's no power up like dancing. You know that you're my superstar. No one else can take it this far. I'm flipping the switch. Get ready for this song. Let's do the 好記得呢，就上次啊同 Winnie 做節目嘅時候呢，咁我哋就話要去啊認識自己，咁我記得嗰陣時候就畫咗個格仔表㗎嘛。係 呀，仲有冇 keep 起呀？ 畫嗰張表 畫得好靚㗎， 搵個假表起咗啦大佬。咁即係無時無刻就提醒住自己，究竟我係一個點樣嘅人， 個地位係咪可以同你個仔嗰啲藝術作品可以做一個比較啊？可以表起佢喎、 啊。我老婆見到嘅時候，你咪黐線㗎你，即乜鬼嘢嚟㗎？ 鍾意蜘蛛俠同埋海盜王都可以攞嚟表起佢咩事、 啊？我叫我海賊王啊，拜託你 嚇。唔好意思啊，海賊王。 即係、你雖然咧了解我，但你唔了解呢個漫畫作品。 我有睇㗎。 收辱咗美田榮一郎先生啊，同你講。 對唔住老飛。 對唔住老飛，我話你知啊。係咁啊，上個禮拜。我哋叫做即系都做一啲嘅少少嘅试验啦，去了解咗自己啦。咁嗱，其实咧了解自己系咪咁简单咧，同埋方法系咪咁单一咧？应该都唔止嘅，系嘛？ 系啦，咁当然方法呢样嘢咧，我哋可以继续慢慢分享啦。但系点解要延续翻我哋上个星期嘅呢一个话题咧？咁就系因为其实而家四月份啦，唔知你知唔知道系正值一个考 DSE 嘅季 节。我身边有好多嘅学生朋友。有啊，即系都喺呢啲时间咧。嗱 ，suppose 咧，佢哋就应该温书噶， 系啦。 但系问题就系佢哋同时之间亦都唔系好努力咁去温书，反而就系打机。咁因为我有好多机友嘅同学噶嘛，咁、于是乎咧，我就问啦：喂，点解你哋考试都唔系温书？ 你仲 online 仲可以同我玩传说对决？ 仲可以有 online 嘅咧？唔系啊，你知唔知好笑嘅地方有一啲咧？是俾媽媽收咗个电话。 吓 你諗下话考 DSE 嘅中学生喎。 收电话。 俾媽媽收咗个电话喎。佢係鬼鬼鼠鼠呢用电脑呢嚟同我 test message 喎。我话你呢排小咗上网咩事啊，冇我阿媽收咗个电话。而佢阿媽呢收佢电话嗰晚呢。我係即係其实同佢玩緊嘅。佢玩玩下突然间离线啊。 跟住开门。仲打机。 其实嗰时嗱，都因为我哋有时候玩咧系有语音噶嘛，已经听到咧佢隐隐约约咧系唔知同边个讲紧嘢，系啦，瞓啦瞓啦，系啦，跟住之后咧突然间熄咗，熄晒所有嘢，跟住佢游戏离咗线，跟住后屘咧就见唔到佢翻嚟，之后咧到咗第二日嘅时候咧，佢就同我话：，哎 ，sorry 啊，琴日我走咗，今日话做咩事啊？冇啊，阿妈收咗个电话，佢话考完 DSE 先至俾翻我。咁但系我话想话。你考 DSE 啊嘅过程入边收咗电话，咁但系无助佢去努力温书噶， 因为佢心仲系联系住传说对决， 冇错，依然系联系住个游戏啊，咁啊反而咧就即系哇用其他渠道啊鬼鬼祟祟去偷番薯嗰啲咧，就系、是、想揾其他玩家倾偈啊，就要倾偈都唔温书啊呢啲学生真系， 真系专心啲读书啦，考完试之后。大把時間俾你慢慢玩，咁但係點解我要提到 DSE 呢一個考試嘅季節呢，就係、是、因為想當年啦，即係我仲係年輕嘅時候呢，其實都仲係好迷茫嘅，因為其實你考完之後呢，你就要諗下你之後嘅路向啊，例如你要讀咩嘢啊，讀咩科啊，其實都有好多唔同嘅即係唔同嘅路俾你揀，但係又唔知邊一條路係適合自己，可能到時最尾只係自己啊咩成績夠分入，咁我就揀嗰科噶啦。咁但係好多时我哋会嗰个年代呢就会有啲升学及就业辅导组啊。 通常都唔会好认真去理㗎。 係啦，就会有一啲讲座啊，又会有啲老师 啊不如我哋呢做下一啲心理测验或者做一啲性向测试，了解下你究竟自己嘅路向啊係适合边一方面、啊。 你嗰陣有冇做过㗎？ 可能有做过，啊、但系真系冇乜印象。 我成日都觉得咧，嗱、，suppose 人生最重要嘅即系决定啊，其中一个啊，就喺嗰几年发生噶嘛。 系啊， 咁、 啊、 但系当然咧，你喺嗰几年入边咧，你就唔觉得呢个决定好重要嘅，反而就系情愿做自己想做嘅事啊嘛。咁嗱、啊，我哋身边咧嗰啲大人咧就好着急噶，就好似头先你讲啦，啊，不如我哋咧尝试去探索一下。嗱、啊，知你平时自己一个人咧都唔会点样理噶啦，唔会点样谂噶啦。咁但系而家咧，我就即系可能陪你啊，可能藉住一啲嘅问题啊。一啲嘅测验啊，等你都可以了解一下自己，究竟你中意啲乜嘢啊，或者边一条路嘅方向系较合适你去行走嘅咧，咁噶嘛？ 系、啊，咁但系其实咧，市面上有好多嗰啲心理测验啦，话就话咧，由呢一个测验咧可以测试下，究竟你内心入面谂紧啲乜嘢咧？ 吓、 啊，好多时候你会发现 A、B、C、D。点解讲嗰啲嘢好似差唔多咁咧？即系例如，好似啊，假设有好多，例如，你一个人走咗入去森林入面，你觉得你第一眼你会望到边个动物咧？从而显示你内心嘅谂法，即系通常系 A 兔仔、B 马、C 系一只豹、D 原来系一只老鼠咁样啦。咁其实无论你拣边一样嘢咧，讲嗰啲嘢都似乎好，即系好相似。即系例如啊，佢讲啲，其实咧你一个谂嘢好独立嘅，但系咧，你要知道咧，原来你同其他人过分坦率咧，系唔明智嘅。你有时好内向，但有时你都想收埋自己一个， 系即系我嗰阵时候我有曾经做过嘅，因为你其实你话你拣咗一个啦，咁你睇嘅时候你觉得即都几似，都几准，啊、都似系讲紧我嘅性格。咁你啊睇完 A 之后咁啊，因为你拣咗 A 啊嘛， 系啦。 咁我睇完啦，咁好啦，睇下 B 同埋睇下 C 同埋 D 睇下写啲乜嘢啦。咁你又发现其实 B 都好似讲你嘅性格，C 咧讲你咧又如果系你拣嘅话又唔系错，亦都有啲嘅道理。咁即系你又发现咧，其实咧每一个答案咧总系有一啲嘢咧，好似都讲得准准地系关于你自己嘅嘢，因为某程度嚟讲都系比较 general 一啲噶嘛，系。 即系好似星座嗰啲咧，只要你努力。你就会取得成功， 系咁你又唔好讲到咁快，有啲都好独到嘅， 系有啲系啦，相信咗 你一定系成日睇埋嗰啲好废嗰啲， 系啊，想当年我真系好沉溺于呢啲嘅星相占算嘅呢一啲， 你系咪因为运程，系咪成日都想即系测试一下自己桃花，即系睇呢啲，所以今时今日都单身紧啊？ 你系咪要咁样喺呢一个节目度？ 我即系问下啫，关心下你，关心下你啫。 妈咪啊，唔系，其实点解我提到呢一啲咁嘅心理测验有少少流嘅成分呢？原来呢一个咧系一个心理效应，叫做巴纳姆效应。 系 咁，佢讲紧咧就系其实好多时咧会对于呢一啲所谓嘅心理测验嘅说话咧，感觉上系度身订造，但系咧。你就会觉得将自己代入咗落去，其实佢讲嘅嘢系所有人都会适合，即系例如 即系自己对号入座咯。 系啊，有时外向，有时内向，咁人总会有咁嘅情况噶嘛，就会觉得哦，原来真系讲中咗我内心嗰句，就会有种咁嘅效应咧。这个就系称之为个巴纳姆效应啦。咁但系咧，我就唔系想呢、这、一个即系抨击呢一啲心理测验有几渣咧，而系即系我哋今次咧所谓嘅一啲测验或者认识自己咧，唔一定要靠呢啲心理测验嘅，其实可以除。除了我哋上个星期有玩过嗰个四格游戏之外咧，可以透过同唔同嘅人去了解啊、倾偈啊，甚至系一啲自己嘅观察咧，都会发现，咦，原来咧真正嘅自己咧系一个点样嘅人啊？ 系咁，但系你话即系同人倾偈去了解自己，嗱好得意嘅呢一个咧，就咁听落去好似系矛盾嘅，因为我同阿 Winnie 倾偈， 系 其实理论上我系想了解你啊嘛， 系 我点会同你倾偈去了解我自己咧？我不如同我自己倾偈，如果咁嘅话系 咁，所以。就唔系倾偈，反而系问对方。其中一个方法咧就系去问一下唔同嘅朋友。咁但系朋友所指咧就系、是、 你觉得我点啊？咁啊，系呢个问题啊？ 其实系噶，即系觉得我嘅性格 是怎樣。你觉得我为人点嘅啫？其实我呢啲 即系似乎一啲暧昧啊。其实，你觉得我 阿欣琪啊？其实你觉得我个人点啫？有咩啊？欣琪都唔知点样答你好啦。 几好啦，几好笑啦，但系就随意啲啦，hea啲啦。 因为嗱，有时候咧，你咁样问得咧，通常你发现身边好多朋友咧都唔会认真咁样答你。我唔知道你会唔会。 系咪因为你个人认真，所以要惯咗用啲唔认真嘅语气去答你？ 唔关事啊，其实我谂咧，有好多时候大家倾偈咧，今时今日好多即系我自己身边啲朋友啦，都唔会好严肃地去处理一个你好认真问佢关于佢嘅问题。即系当嗱，除非你系有啲咩嘅大嘅遭遇啊，即系举例系乜嘢，例如。话啱啱分手咁先算啦，一个人分手 跟住后尾咧，个人咧非常之意志消沉，觉得自己咧系唔可爱。 哦， 咁于是乎咧， 我真系咁差、 啊。你觉得我真系一个点嘅人先得噶？咁嗱，又坦白讲，如果你身边嘅朋友喺嗰阵听到你问一条咁嘅问题，你会点答佢啊？其实都未必讲真话噶。 系， 即系因为见你喂再踩多两脚嘅话，喂一阵你做啲咩傻事，我咪要负责任。 系啊，咁所以你都话你真系好样衰嘅， 系咪都系安慰你噶啦？咁所以有时候你话喂，我问一啲问题。对方俾一个咩嘅答案，而嗰个答案系唔系真系帮到你认识你自己？我觉得即系都有时候真系睇情况、睇时机 嘅。同埋睇唔同嘅朋友，其实口中讲嘅你嘅性格咧，可以都好唔同嘅。咁所以咧，其实即系喺唔同朋友咧，都要分层次嘅。即系例如对于一啲啱啱识你冇耐嘅朋友，你可以问一下，即系唔一定你要信晒嘅，可能佢只系提供一啲资讯，原来哦，你喺对方嘅眼中，原来你系一个咁样嘅人、哦。咁例如如果你喺啲真係好熟好熟，即係例如我識咗十年嘅朋友，咁可能我喺佢眼中又係另一个样嚟㗎，甚至係可能一啲长辈、你都可以问一下，例如一个可能你好信任嘅上司、又或者係一个中学老师，你到而家都仲有联络嘅，咁佢亦都好知道你嘅为人，亦都明白你哦，你呢几年嗰个转变啊唔同嘅话，可能其实唔同人口中讲嘅嘢都唔同，你可以喺从中入面综合一啲资讯啊，哦原来自己喺唔同嘅性格上面或者转变啊分别啊都可以做一个参考咁样嘅。除了讲到观察即是或者问下朋友究竟自己是什么人之外呢，第二个呢可以透过自己对眼望下自己的爸爸妈妈是什么、虽然呢好多 什么 是人我知道是妈妈是什么性格是啊漏了讲两粒字。 还被我捉到你。 哎呀真是讲这些。咁因为其实我们很多时呢成日都说我小个呢很不喜欢自己的爸爸妈妈，我大个了一定不要似他。咁、但其实即是冇办法喎，你真係好多时你由细对佢哋对咗咁多年呢，有好多即係总会有蛛丝马迹，或者有一啲行为啊性格呢係硬係会似自己嘅爸爸妈妈喎。我諗你会唔会都有啲体验到，即係发现到自己啊仔仔其实都有啲性格係会几似你 嘅。都会嘅，即係唔单止讲我仔似我啦，即係我自己都有一啲性格係似我爸嘅，好得意嘅。因为我就都曾经同我啲朋友都分享过，我同我爸关系唔算话好密切嗰啲呀。有时候我都几羡慕嘅，即係有啲父子呢咩都讲㗎嘛。即係除咗係父子嘅关系之外，亦都係可能係师徒 朋友啊，唔开心嘅嘢可以分享啊，分担啊，咁即係唔識嘅嘢亦都会可以请教啊咁㗎嘛。我同我爸冇呢一啲嘅。咁但係好得意喎，虽然溝通嘅时间唔多，但我都发现慢慢长大呢，有唔少地方嘅性格唔知点解都係似佢，仿佛天生而成嘅。咁而我都好认同阿 Winnie 讲嘅，即係父母对你嘅影响呢，唔单止係讲緊话你係咪似佢，有啲位呢就係你刻意呢就係要唔似佢嘅。所以呢变咗就係话我同我爸以前好少溝通嘅、即係而家开始多啲，可能因为佢都年长啦，开始就大家会即係着重咗傾偈嗰樣嘢， 又會湊下孫啊，得閒 係啦，佢又會理下個孫多咗咁樣。咁而我咧就即係因為我成日覺得我細個嘅時候太少時間就係同我爸去傾偈溝通啊嘛。而我亦都成日都覺得係因為我爸唔夠主動，即係我當時都係咁樣諗嘅。所以到我而家即係長大之後咧，我有自己嘅小朋友啦，我就會好主動去同佢溝通交流多啲，我將我知嘅識嘅我都好有耐性嘅咁樣去話俾佢知。而呢一樣嘢呢，以往我爸從來都冇做過㗎對我。咁呢一個我都可以話俾你知，係因為我爸影響，所以我會咁樣去做囉。 係啦，咁所以其實咁樣去反證返自己嘅一啲特質呀或者性格，又或者係可能有邊啲相似嘅地方，你可以得閒即係觀察下自己嘅爸爸媽媽，可能佢哋嘅諗法啦、待人接物係點樣呀，有咩即是会不会因为什么原因会令到他们的性格很大上大 落，都是的，有的， 很暴躁的。 讲另外一个很得意的例子给你听，就是呢我有个朋友，那么小个的时候呢，因为家里人不算很有钱，所以呢他爸妈真的很悭 嘅。咁细个咧，佢好羡慕周围啲同学仔，有时候你知，哇，买个好靓嗰啲百合咧，当年嗰啲百合， 咁细咁细咁细， 系啊，成个基地嗰啲咁样咧，揿啲掣，成啲铅笔都飞出嚟啊，笔跑又飞出嚟啊，咁样诸如此类嗰啲，好夸张噶嘛。咁我嗰阵时候咧，那个同学仔咧就即系哇，好羡慕啊！咁成日都女阿爸阿妈买啊，文具又唔买，玩具又唔买，书都唔买多本嘅。咁、到咧佢大个之后咧，佢就反而有少少反常态啦，即系咧开始有少少系购物狂嘅心态， 应使得使，有钱就要使。 其实唔单止系应使啊，系有时候唔应使都使。 哎、 即系佢觉得咧，即系唔想再错过。嗱、咁当然佢今时今日咧自己搵钱咧，又唔算话搵得多。咁但係呢亦都即係其实都算係一个大花童嚟嘅。 即係见到心头好就忍唔住入手啦。 係呀、即係佢觉得呢因为以往实在係太多嘢错失咗。咁呢尤其是因为佢同我呢玩具迷嚟㗎嘛。你知呀好多时候男人买玩具呢其实係买返以往有嘅回忆。 係啦。 咁而呢有一次我同佢食饭倾偈嘅时候呢又得意讲起呢一样嘢喎。哇你其实真係买埋好多嘢喎，你系咪全部都即係想买或者会开嚟玩啊定係点嘅呢？佢话其实唔系啊，有时候真係一个心瘾嚟嘅。之后呢佢话买咗之后呢佢自己都后悔买咗嘅有时候。 哎、 但係买嗰下呢佢又真係忍唔住。咁我哋一路倾偈去追溯返嘅时候呢佢觉得啊或多或少真係可能有好多系因为小时候嗰阵呢就冇机会买。错过咗，而咧佢反而好似想弥补翻呢一个心灵上嘅不足，所以咧到即系长大之后咧，总之见到啱嘅嘢、中意嘅嘢，嗰下嘅冲动咧就系即系节制唔到就去咗啦。 咁你系咪同一个原因啊，乌嘉伦？ 我 最近都想买一系列嘅即系动画人物嘅一啲 figure， 我听讲 冇啦，我 心入面谂下啊嘛， 我算系好节制啊，克制啊嘛。你几时有见我买过新嘅玩具摆翻公司俾你睇先？ 可能摆晒车尾箱。唔俾阿乌师奶睇到啊！ 我转头同你就开个车尾箱俾你睇下，睇下有冇。 乐活玩家，转头翻嚟继续。乌嘉伦、欣琪，乐活玩家。 系啦，咁啊，头先就讲起啦，要认识自己，其实都可以从观察爸爸妈妈嘅性格啊、行为啊，都可以探索得到嘅。 系啦，刚才问完朋友，又观察完自己爸爸妈妈，就到自己体验感受下啦。 吓、点样让自己体验感受下咧？ 系啦，其实系反映翻即系寻觅下自己唔同嘅兴趣啊、嗜好等等。因为好多时我哋会习惯啊，我中意咧睇开爱情小说咧，咁我哋就会买一堆唔同嘅爱情小说。或者你喜欢看动漫就只是会看动漫，如果你会觉得、好像争咁啲嘢，或者想再开拓一下究竟其实自己喜欢啲乜嘢，可以不妨试一下，即例如我不喜欢行山嘅，那我咪试一下行一两段少啲嘅，即发掘一下不同的兴趣啊、体验啊、阅读啊。其实即好像翻工咁啫嘛，你有三个月的试用期，其实是工作试紧你都试紧自己是不是适合呢一份工作噶。咁可以做一个体验，等自己啊，原来你试过，诶呢、這个其实 OK， 原来唔错噶，咁呢一个去开拓自己嘅眼界之余咧，其实都系开拓下自己认识或者自己嘅能力系可以去到边度啊。 不过呢个我有时候真系觉得咧系难嘅，即系尤其是而家呢一个世代咧，你话要跳出自己嘅 comfort zone 咧，嗱本来已经系唔容易噶啦、但系而家就更加难，因为我哋好多时候都成日觉得时间唔够用噶嘛。咁如果 let's say 啊，嗱工作时间以外。你剩低已经唔好多噶啦， 打少几铺机啦。 嗱，即系嗱，当然啦，你可以即系取舍啊，做少啲自己中意做嘅嘢。但系通常你都唔会啊，就是、因为时间唔多，咁做唔做我自己中意嘅嘢？咁几时做啊？系咪？咁好啦，你就话啊，可以去探索一下。其实我觉得都系一件好事嚟嘅。不过踏出嗰个第一步咧。是真的难的，很多时候你没有这个动力，所以那时候呢我经常都觉得你身边最好有一些朋友很愿意陪你去跨出那一步， 是或者是很好动的活泼，就是去不同地方玩啊，认识不同朋友啊， 是就是有时候呢我觉得其中一个呢，我以前读书的时候真的试过的，那时候呢我们就即是给一个目标自己，就是每个礼拜呢我们要找一些我们没有做过 或者我哋好唔鍾意做嘅嘢呢去挑战自己。咁呢呢个唔係只係讲緊我自己喎，係讲緊可能围内入面两三个朋友大家都要嘅。即係嗱阿 Winnie 头先讲呢，行山系其中一样嘢嚟嘅。 係。 因为对我哋嚟讲呢嘩无啦啦去啲咩山卡拉地方，嗰时候喺外国㗎嘛。係。无啦啦去嗰啲咩山卡拉地方。又渺无人烟。 又揸咁多个钟头车。 仲要你行到中间卡住咗，你真係唔上唔落就唔知点算好。因为嗰时候我哋真係试过一个体验系咩呢，即係其中一个呢就係好鍾意行山嘅。咁、另外嗰两三个就真係麻麻地嘅。即係好鍾意行山嗰个行得好自然好快㗎啦，係咪。咁我哋呢沿路已经喺度讲啦，话哇到未呀、到未呀、个太阳都落山咁滞啦。咁啊，仲未到啊，仲未到嗰个行山行得好快嘅就话，走到噶啦，走到噶啦、啊，我哋咧太阳落山之前去到噶啦，去边啊？哦，就系、嗰个山头啫嘛，即系佢一指过去咧，嗰、个山头你望落我哋而家山脚啫，好似仲，佢话你去到噶啦，去到噶啦， 仰望噶嘛， 系啊，咁跟住佢仲要限住我哋话，我哋日落之前好上到去噶啦， 如果唔系就落唔到山， 如果唔系就好尴尬啦，嗰、个状况就，哇，跟住我哋即系咧嗱，嗰一次嘅体验之后咧，就令到我哋明白行山是怎么的一回事啦。 但不过又真系好唔中意行山系嘛？决定， 但又得意喎。初初你以为好抗拒，但系你完成之后咧，其实又发现唔系太差喎、我发现咧，呢一个体验之后咧，我中间试过好几样嘢嘅，例如系有一段时间就系睇一啲唔系好中意睇嘅书啦。例如嗰阵时候咧，我好唔中意睇爱情小说嘅，咁但系就因为其中一个朋友就。即系 propose 话要睇爱情小说、一齐睇啦，是啦，睇一睇啦，睇完之后大家做个阅读报告啦，咁咁你有煮嘢食，有一段时间我觉得食咧纯粹系为咗充饥嘅啫，咁但系佢哋就话唔得，食系一种享受嚟噶，但系你睇下我哋煮啲咩先啦，咁咁咧有一啲即系我哋安排咗嘅目标咧，俾自己去做咧，原本谂住咧就系话，唉，你实唔会中意噶啦，嗰、那个体验过程一定系痛苦嘅，咁但系当你完成咗之后咧，你又发现，原来唔系太差噶 ，OK 噶、 系啊，即系可以持。续噶喎呢样嘢系，咁于是乎咧，我哋喺嗰个时间咧就开始探索多啲。咁我发现咧，大部分其实唔系抗拒嘅，但系唔系专长咧。亦都谈不上。 不过有一个，我觉得你呢个方法几好，即系每个星期俾自己一个兴趣目标咧，完成咗睇下自己试咗啦，中唔中意都系后话嚟噶啦。系咁，仲有啦，其实我觉得即系仲有两个可以分享一下，即系点样可以认识自己啦。我觉得有一个我都体验过，就系俾多啲自己独处嘅时间，因为好多时即系。土地問題咧，我哋都明白到。咁好多時喺間屋入面，即係每個人可能要同兄弟姊妹要一齊 share 一間房啊，又或者自己個空間即係好細，甚至可能只係自己台面嗰少少嘅地方。咁可能有一啲朋友係會自己去旅行，甚至係星期日唔好留喺屋企，自己去四圍行出去望下。嗰、那個時候得自己一個，你唔會即係花時間即係去旅行，好多時同朋友都係會啊傾偈啊，即係玩啊，個感受就係嚟自同朋友之間嗰個經歷，而唔係嚟自於自己去望到嗰啲景色啊，自己嘅感受啊。咁嗰陣真係好似我上個星期有講，我其中一個成就就係自己去旅行而有平安翻嚟。咁嗰下其實我感受好深，就係我去之前咧。我系冇办法写得出我自己有几多优点，几好嘅人，系咪 自己写自己有咩优点？ 系咪 真系滴汗喎，大佬？ 唔系，即系会谂唔到，即系我会发掘下自己嘅优点。咦？好似唔系好多喎、咁但系去完个旅行之后，哦、原来我自己系睇到地图，问到人，我自己又平安翻嚟嘅话，其实我之后反而系可以写到十个或者以上自己嘅优点，因为嗰个时候、所有嘅时间都净系得你自己，你想点样行，点样谂，你究竟系咪净系坐喺个海边，净系食个饭盒咁样，即系唔同嘅行程完全都系由你自己嘅决定。咁嗰个时候其实得闲都会同自己嘅内心倾偈，咁、嗰下真系会令到自己去明白更加多，即系哦，原来自己一个人个感觉系点样嘅、哦，呢一个都系一个好好嘅体验，值得分享。 我系真系羡慕你嘅，其实嗱，唔系挖苦你，即系啊，单身嘅好处呢一个系真系其中之一个，即系因为我想话你话有自己嘅空间咧、有时候唔系你唔留俾自己，系周围嘅人唔留俾你，你明唔明白啊？即系当你呢唔好话你有另一半啊，有时候你稍微即係工作繁忙一啲啊，你试下个电话 可唔可以大家俾啲空間你，唔好 send message 俾你啊，唔好打電話俾你啊，唔好係咁扯你交啲唔知乜嘢嘢啊，冇可能啊，話你知。 所以其實電話咯， 但係你問題你唔可以啊嘛。 係啊，老細要瘋狂 call 爆你。唔 係啊，即係你如果你話，除非你已經灑脱咗個位，就話我諗住咧就係隱居噶啦， 遁入空門啊， 遁入空門嘅話，咁你如果有咁嘅覺悟啊，梗係可以啦。咁但係實際上邊有時候點解我哋唔夠空間咧？唔係你唔想留俾自己，喺身邊嘅人真係未必放過你。咁我觉得呢一个咧系你只能够咧，即系我成日觉得吓、你真系要做一个时间表俾你自己。 系， 嗰、个时间表咧，通常都系讲紧咧放假嘅时候。咁你放假嗰阵咧，真系 make sure 啦，身边嘅人啊，佢哋即系工作嗰啲咧，尤其是啊，佢唔会去 reach 你嘅，唔会去揾你嘅。咁而你嘅屋企人啊，或者你嘅朋友咧，嗰啲时间咧可以容许俾你自己一个独处嘅时间嘅话咧，咁我觉得嗱，嗰、个时间咧你就要 mark 低啦。mark 低之后咧，你就真系要好 commit 啊，俾自己去静啦。因为好多时候呢样嘢系要俾 effort 嘅，好多时候就觉得哦，要读书好简单啫嘛，搵个地方收埋自己啦。我话俾你知，我而家以我自身为例啊，你搵个地方收埋自己系冇可能嘅。 爹 哋，系啊，即系我喺屋企啊，屋企最 private 即系最私人嘅地方， 厕所 都唔得，呢、這个空间多，呢、這个空间都俾人入侵啊，系啊。你个仔会喺度不停敲门问你，你咁耐噶？你去厕所你出嚟啦，各各各各各咁样样，咁你就嗱嗱临咧就要办完你办嘅事啊，冲完你要冲嘅凉啊，于是乎就要快快脆走出去咧，就要去招呼你个仔噶啦。 我啱啱正想讲，其实你每一日都有一个私人嘅时间，就系、是、你冲凉嘅时候，好好咁洗涤自己嘅身体之外，都可以洗涤下自己的心灵。原来系唔得噶。 系啦，咁啊，除咗一个叫做去探索啦，自我探索之外，你仲话有一个。方法可以去认识自己的嘛？ 是啦，最后一个其实只是问一条问题啫。 系 你想自己不要成为乜嘢人？ 嗯， 因为好多时候我哋细个嘅时候就是、啊，我不要做一个打工仔，营营役役，好像爸爸妈妈咁，为咗钱做奴隶。咁但系当你大个嘅时候， 会谂呢啲咁惊嘅话， 类似啦。好多时候我哋睇嗰啲漫画嘅时候，总会有啲咁嘅热血情节噶嘛。咁但系当你大个咗嘅时候，其实自己系咪都成为一个细个自己口中嘅嗰个钱嘅奴隶，者为咗工作营营役役嘅自己咧？咁所以呢个时候可以，我之前都试过，即系写一封信俾十年后嘅自己。 哦， 系啦，我之前有冇分享过呢、這个？ 有，有听你提过，你生日啊嘛。 系啊， 你每一年生日都会写噶嘛？你话 诶，几乎咧近排。少咗，咁但系我早两年即系开咗我十年前写俾自己封信咧，即系好托赖嘅。佢入面其实都有提到话，如果你咁唔好彩，即系只系营营役役喺餐厅做一个侍应，其实唔需要灰心，因为十年前嘅我会同你打气。系咪好感人励志啊？不过好彩我冇成为呢一个咁嘅自己啊！真系 唔系，我觉得有时候难嘅地方系咩咧？就系、是、你同自己讲话，我唔要成为啲乜嘢嘢。 嗯， 咁啊感觉咧就你好似有个方向。 系啦，撇除法。 撇除法，但系其实嗰个方向咧依然都好广阔噶嘛。因为相反咧，我哋细个嘅时候咧，反而系调翻转，就系写你第时大个想成为啲乜嘢嘢噶嘛。 我的志愿， 我的志愿噶嘛。而你调翻转，你呢个嘅即系这个方法啊，是调回了一个逆向思维。 是啊，这个大个版的。咁因为即想做啲乜嘢梗係有好多啦。咁但係自己当你大个咗，你体验多咗，你总会知道你嘅能力啊，或者你嘅兴趣，其实哦，原来我对呢方面其实个兴趣唔大，反而係撇除令到自己唔好成为乜嘢人嘅话，可以即係縮窄个范围，令自己呢喺想更加变成鍾意嘅自己方向努力迈进啊。 好啦，咁啊，今晚嘅两难题，咁啊 ，Winnie 姐姐将会系问啲乜嘢嘢咧？ 系啦，我相信对于乌嘉伦嚟讲，会有个切身嘅体验，系关于小朋友嘅。 系 嗱，假设 咁你咪答唔到？ 呢一个后话， 你窒咗啊？ 后话系啦，咁因为咧呢、這个题目就系、是、嗱，假设你而家呢个小朋友啦，十岁，咁、但系当你十岁嘅时候，你先至发现。原来同第二个调转咗， 哇！ 即系你嘅真亲生小朋友， 即系谁调换了我的父亲？ 系啦，咁呢个时候你会继续养大呢个小朋友啊，定系换翻你嘅亲生小朋友翻嚟咧？但系有个假设嘅，就系、是、你只可以要一个，而且调咗嘅话唔可以转，系啦。咁你要拣你而家 相处咗十年嘅小朋友，定系换翻你嘅亲生骨肉咧？ 即系因为嗱，你呢一条问题咧，我之前已经谂过，就真系因为睇嗰部戏。 哦，系啊，福山雅治。 福山雅治嗰套，其实系一个好值得反思嘅问题。究竟系即系即系有血脉嘅亲人啦，系紧要啲啊？定系感情啊吓？嗰、个嘅投放咗落去成为亲人嗰一样嘢紧要啲啊嘛？ 系。 其实嗱，我觉得咁喺做呢个决定之前咧。你首先都真係要观察下我有冇观察嘅机会睇下我亲生嗰个小朋友啊佢而家喺佢嗰头屋企入面呢嘅生活状况点样先有冇得睇下先。 好假设如果呢个小朋友你知道嘅佢但係佢身处我家庭呢好唔开心因为佢爸爸妈妈系不负责任甚至虐打你嘅亲生小朋友。 哇。 係啦叫悲天悯人韩剧情节。 咁其实好难揀喎因为你其实呢两个小朋友是但一个你都唔想摆喺嗰边啦。 係啊。 呢、這个咁样咁不负责任嘅屋企咁样你都系唔想去放落去。 所以諗住打电话 call 999去捉咗嗰个屋企人接收佢 咁样。首先就揾下究竟有啲咩支援啊有冇啲咩嘅非牟利团体可以帮手先啦、啊、嘅一样嘢话。咁嗱如果你问我嘅话呢我嗰阵时候我自己谂呢个问题咧，就系我觉得相处时间嗰个我会考量多啲嘅， 嗯， 即系因为毕竟嗰、那个时间你同佢相处耐咗，假设即系都已经有十年添啦，你讲嘅系，其实已经系屋企人嚟噶啦，即系我觉得嗰、那个感情嘅投放系大于血脉关系嘅，咁所以如果你问我嘅话咧，我应该会选择。呢十年入面我养育嘅呢一个虽然唔系亲生、 啊、 但系已经建立咗好深厚感情嘅一个小朋友囉、 哦。 因为同埋另外一样嘢你要明白就系呢嗱即系虽然亲生嗰个呢就唔喺自己身边。 嗯。 咁但系呢某某然你同佢开始生活返呢其实对佢嚟讲系唔系一件好事呢都未必嘅， 嗯， 即系因为佢以往都唔系同你相处接触开，即系当然你可以即系好似咩咧，领养家庭咁啊， 系 有一啲小朋友可能喺一啲可能孤儿院啊咁样样长大，咁都可能十岁嘅时候俾人领养咗， 嗯， 咁佢去咗领养家庭入边，佢同个父母可唔可以好好相处咧？当然可以啦，咁但系呢一个都系一个嘅适应调节咯， 系 嗱，咁但系咁。如果你换嘅话你同时之间要两个小朋友适应调节喎。 对啊。 即係你养育嗰、那个佢又要适应。但同时之间啱啱呢个接咗过嚟嘅佢又要适应。而嗰个适应呢对佢嚟讲亦都唔知道系咪如想象般咁顺利嘅话倒不如我会觉得啊我自己养育嗰、那个虽然唔系亲生嘅但系会维持现状。嗯、而呢嗰、那个即係亲生嗰个呢你諗办法帮佢。 咁嗱，假设我又俾第二个前设你啦，咁话就系原来咧，你嘅家族咧系有啲遗传病基因嘅， 哇，同埋 好大 机 会，好大机会会传俾下一代， 啊、 即系假设你嘅亲生仔咧、啊，原来即系好大机会患上你嗰个遗传病，仲系会发病嘅，咁、 嗯、 呢个时候你会唔会因为咁而更加肯定？我要你嘅我要呢个相处十年嘅小朋友，而唔要呢一个亲生仔咧。 我可唔可以做啲咩帮到佢啊？即系例如话，我可唔可以捐啲乜嘢俾佢啊？或者做啲乜嘢？ 你自己都系病友嚟嘅、 啊。我知啊，咁但系我即系如果我做唔到啲咩俾佢，其实对件事冇影响噶。 即系咁，所以其实 即 系弥补 翻我嘅不足噶嘛。 系啊，咁呢一个喺你身边嘅小朋友其实系冇呢一个遗传病，咁佢就可以、嗯、即系大个咗嘅时候，假设即系可以照顾你啊，即系一路到陪住你咁样样咯。如果系理论上咁讲嘅话。 嗯， 系啦，呢、這个会唔会一个优势或者系加分位呢 我又唔会咁样谂， 因为通常咧睇啲韩剧咧，通常又系会时间跳转到十年之后，呢、這个小朋友廿岁啦，咁然后嗰个亲生仔咧，都会发现原来当年嘅爸爸咧，明知道自己系一个唔开心嘅家庭长大，然后就翻嚟啫。点解你嗰时唔接我翻去？你知唔知我呢十年过得几惨啊？咁呢个时候 我即刻好内疚添，你咁样讲完之后， 系咪即刻要动摇咗你？ 都会有动摇噶，因为你梗系唔想见到呢个情况发生啊，所以我先至话嗱，其实咁样样 要暗中做嗰啲白武士要帮佢。 喂，但系你咁样讲，头先你讲韩剧剧情啊， 系啊， 嗰十年入边个爸爸。 佢有冇做啲咩先？ 虐打佢咯。 唔系啊，我讲 亲 生爸爸有冇做啲咩先？佢冇啊嘛，佢净系知道当年佢呢一个系亲生仔，但系佢冇做任何嘢啊嘛。呢个咪就系个问题咯。 但系远水不能够近火啊嘛。 唔系，即系嗱，我觉得咁，其实个问题唔系在于你接唔接佢同自己生活，系你会唔会去理佢，你会唔会去帮助佢？即系因为其实个前提就系我唔能够接佢，因为我只能够拣一个啊嘛。 系啊。 咁但系我做到嘅就系话，我既然唔可以同佢一齐生活啦，咁我咪谂下点样帮佢，我都依然关心佢嘅，咁我咪帮佢同佢嗰个嘅即系所谓养父养母去解拆去倾咯。嗱，因为其实调翻转，我而家将呢一个摆翻喺佢哋嗰边嘅话，断咗噶啦，我已经唔系佢嘅父母嚟噶啦， 系啊， 你冇机会再去帮佢噶啦，即系我会咁样谂咯， 哦， 你明唔明啊？ 即系鱼与熊掌，你都想两者兼得啦，系嘛？ 喺你嗰个嘅咁难嘅前提之下，我系想咯。 系啊， 不唔系，不过谂谂下咧，我都系觉得，究竟我即系养咗十年嗰个仔孝唔孝顺先？即系， 如果呢个人性大考验， 呢啲咁嘅五翼仔啊，如果系即系 腰心 腰肺啊，去厕所嘅时候阻住你嗰啲啊，即刻换啊！ 即系黄金机会嚟啊，换翻孝顺仔， 换翻孝顺仔，但系换咗嗰个系咪真系孝顺又唔知道，即系反而呢一个难拣啲位。 乐活玩家，今日节目时间到啦，听日再见啦。